聯同弗吉尼亞州東區檢察辦公室發出傳票，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節跳動提供旗下人員涉嫌利用 TikTok 獲取美國記者位置或其他用戶數據的資料。消息人士又說，聯邦調查局一直調查有關監視行動。字節跳動去年12月承認公司就怎樣與傳媒分享信息進行內部調查的時候，發現有人獲取用戶數據，進而掌握記者行蹤。字節跳動在當地星期四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涉案個別人士，強調他們已經不再受雇，內部調查繼續進行，公司亦會配合當局調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7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2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6点，升9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6升6.6，盈富基金19.64升2.1，百度集团139.9升14.9，李宁59.3跌4.75，阿里巴巴81.55升1.5，友邦保险76.85升4.5，美团129.1升2.8，京东集团156.1升1.1。中国平安51.55升1.5，中国海洋石油11.64升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22，瑞士法郎8.463，澳元5.25，加元5.73，新西兰元4.885，欧元8.346，每百日元对港元5.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0点，升209点。港金报17,970蚊，比上日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86美元，卖出1,923.13美元。香港电台呢，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影月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啊，咁影响到一带咧就车多噶。重复多次啦，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影月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军器厂街。另外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在九龙区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是车多。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回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火炭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都是行车会慢。另外有中爆水管提一提你噶，在西贡的普通道啦，咁而家普通道回旋处的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92、94、99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啊，风风 show show， let's go go， 我系梁继章。 星期五唔好啊，因为做埋今日就有两日见唔到大家啦。 哎呀，惨啊！哎呀， 喂，强中自有强中手。 星期五放松心情，迎接明天咯、啊。 哦， 我系甩紧条绳嘅马骝强。 好耶！各位朋友，欢迎加入甩绳马骝行列。我哋今日啲啦 啦啦啦啦， 恭喜你啊！ 系啊， 一阵间翻嚟话俾我哋听，头先你翻嚟嘅时候系咪撞到个 fans 啊？ 系啊， 系啊，佢赞你啊！ 系啊， 你好有进步啊！ 啱啊，真系啊！ 哎呀，好开心啊！ 多谢大家，我哋为你风骚，你哋为我风骚，一齐风风骚骚 哦！ 笑埋嚟癫，埋嚟笑，埋嚟癫，埋嚟睇下风骚浮人。我哋有三只嘢，用阿提丁丁嘅语气陪住大家，每日玩三个钟头，日喺度气温相系73%。迎接星期六，今日有大点唱1872388，唔好咁快，一阵打嚟啦，好唔好？仲有车路的士，今日犀利啦吓，自驾游嘅 落雨路。 Today get set for love and laughter. Well, let's go. Time isn't here for wasting. Life is a full of sweet, sweet things. I'd like to do some tasting. Hooray, hooray. It's a holly, holly day. What a world of fun for everyone. Holly, holly day. Hooray, hooray. It's a holly, holly day. Sing a summer song, skip along. Holly, holly day. It's a holly, holly day. On the countryside, we'll take a ride. Hidey, hidey, ho. The stars will shine and lots of time. Hidey, hidey, ho. Back of your old car, we might get far. Hidey, hidey, ho. In the summer breeze, we'll feel at sea. Hidey, hidey, ho. Hooray, hooray. It's a holly, holly day. What a world. 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喂，点啊，马小强，今日啲 fans 见到你，系咪同你即系 say hello 啊？ 今朝咧，我等紧呢一个小巴，喺乐富等上嚟广播度，突然间有个女子迎面，即系眼神接触啦，喺度朝我行埋， 四目交头， 冇错、啊，我心谂 你似曾相识，唔通你就系阿方？ 唔系跌钱党， 定系跌钱党？ 祈福党 都唔会揾你啦。你放心都得啦， 可唔可以俾 民党？ 可唔可以俾20蚊？ 咪系咯，睇你个样子都知道唔会 咁样。唔会 得啦，系啦， 我谂多咗，佢走埋嚟。 讲下小姐， 第一句就话、 啊：我讲真噶吓，唔系因为第二个样睇噶嘛。 你咩意思？ 唔 係有咩意思？大家好地地唔得嘅。 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嘅，你個樣係唔似會呃到你。 嗯。哎呀，你好叻啊！ 係啊， 即係唔係話你冇錢明啊？ 我唔係話你冇錢，我唔係話你精明，而係覺得嘅就係你係冇同情心。 佢死都要 揾呢一巴， 死都要揾个位嗱， 呢一巴 死都要揾个位，唔系呢个位就系呢个位，所以你下次 赤 唔好开心得咁，唔好开心得咁快， 唔紧要，惯咗啦。 好啦， 你以为我都唔打佢，仲要睇反手一巴？ 嗱，我仲等埋你左边， 系啊， 你阵间好快快脆脆刮埋， 啱唔啱啊？嗱，如果我系，我都会揾一个，就系感觉上你会觉得容易啲嘅，同情心会比较大啲嘅，或者系会揾女仔。如果我要压， 系啦，心软啲，心软啲。 仲有，我唔会等揾等小巴。嗰啲人 咪系咯， 系啊，即系你赶时间，你仲喺度。 小巴一到嘅话，你就每日都唔好意思啊，咁样 就走 啊嘛。 系啊，真系咁啊， 都系呃人唔啱啦。 如果嚟 四目交头， 就嗌我啦。 嗯， 马家姐， 叫你马家，咁你咪好尴尬咯。 系啊，我即刻我谂下， 男人 唔系我用，我唔系我用女人声，女人声应。你又男 嚇咩事啊？ 督住個下巴， 仲要關注組嗰個話聲， 唔好踢爆人啦。嗯， 佢話：喂，你好瘦啫，咁樣真係啊。佢話你好瘦啊，你唔好肥啫，係啊，咁樣。然後影咗張。 因為咧，有時咧，我哋講你個肚腩咧，會令到大家有一個聯想嘅，或者一個幻想嘅。但係其實馬小龍，我記得我哋都講過，你個四肢唔肥得啊，你中圍肥胖啫嘛，只 係 啊，中央肥胖咪更加大件事啊嘛。因為都有做你關注組都有講過嘅， 又話懶懶啫。 咁你有冇同你讲佢个芳名啊？咁你今日可以点只歌俾佢听嘛？ 佢冇啊， 冇个芳名， 系啊，佢同 匆匆而来，匆匆而来。 我最中意呢一啲， 系啊， 呢一啲其实基本上嘅就，佢我唔需要你知道我 系 边个，系啊，但系我就系默默地去支持你，我好中意呢一只。 佢话我每日都有听嘅， 跟 住就走啦。我多谢佢， 非常好。我相信好似 我想俾廿蚊佢搭的士， 你俾个 sticker 佢算啦，你咪有嗰啲贴纸。 系，我唔记得俾人。 锡佢一啖啊嘛， 你 有印花，系啊， 唔记得俾印花， 你印花佢嘛，你又要带身啊， 可以啊，袋住啲。 系啊，同埋我覺得而家要開始應該有翻一啲嘅就簽名嘅照片，係啊，隨時嘅就係要派俾人哋 明星咁樣， 係啊，你開始紅噶啦， 收過啲明星嗰啲簽名照片啊，佢哋啲簽名睇唔到咩嚟噶， 因為唔 係 佢簽噶嘛，係助手簽噶， 係，但係真係簽到 係邊個？邊個用助手簽？ 我一陣間話俾你聽， 簽得好靚嘅喎，有啲簽得好靚，即係嗰啲雖然係鬼 幾混混嘅， 幾混混嗰啲，但係好即係嗰啲行氣咧， 係啊， 好犀利。 你有冇睇過就係古天樂先生個簽名啊？ 冇。 好似一道符咁嘅， 真系啊， 真嘅， 哇，好型， 好犀利噶！但系听闻好似系有啲嘢嘅， 咩叫有？ 即系你见到佢个名嘅话，其实佢个系设计过噶啦，唔系好似你嗱，好多时候你自己嘅签名嘅话，你都系你自己料啫嘛，系啊，但系佢系设计过噶， 即系要跟翻呢个咁样嘅写法，咁就可能个运气好啦， 咁样噶，即系成道符咁样， 写完之后 好劲噶， 泼啖口水落去啊！ 我帮你问佢，我唔知，因为我冇。跟住燒咗佢，跟住揾嚟 哇，正啊！開雲簽名， 落符呢叫落符， 係啊， 古天樂嗰啲符 係啊， 咁犀利嚇， 係 好係。 咁恭喜你啦， 恭喜你！咁希望每一位聽緊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們咧，如果見到邊個都好啦，可以打個招呼，冇所謂， 招呼啊， 街上見到， 我哋大家一齊互相去鼓勵咯， 係 啊！我覺得其實我見到你咁嘅話咧，我都鼓勵咗我啊。我琴日 我 幾乖，係啊，我真係行水塘啊，我。 所以我好羨慕佢啊大佬，我好羨慕佢。住喺啲 係我好羨慕佢， 因 為我都住過， 佢又話：， 開心 我上水塘， 真得 係啊， 係啊， 你行完水塘跟住又翻屋企， 係啊， 又馬小強嗱，其實開心同誒有啲即係有付出有得到啦，人哋每日揸車嗰時間啊。你谂你都会惊啊，成个几钟，即系呢个咪佢嘅付出，但系佢得到咯，系咪先？ 但系我冇嘢，系啊，因为唔系我预咗噶嘛，系啊，我住咗啲咁嘅地方，我可以得到啲咁样嘅嘢嘅话，我亦都要付出嘅，我就我觉得我付出嘅就 系 应该嘅，系值得嘅咯。 你话喂，我冇呢啲景色，但系你每一落去个地铁站咧，系咪？所以每一样嘢有得有失咯。 即系如果你话我要咁样嘅，我又怨嘅，咁样我就会做人好唔开心。 系啊，选择得呢啲地方，你 enjoy 呢啲环境，你就要付出多啲时间，一定嘅。 对啊， 今日。咩啊？三月十七喎，今日叫世界睡眠日。 你咁啊，我瞓一阵先。 系啊，眠一眠先。你唔好啦，唔好咁样，快起身啦。系 打个肚腩出嚟做咩？世界做咩打个肚腩出嚟？ 瞓又唔使攋个肚腩噶系嘛？ 系啊，睡眠呢个问题嘅话，睡眠其实系都好紧要喎。 系啊， 系啊，瞓、得好嘅真系争好远。 优质睡眠真系犀利。 原来呢个世界睡眠日咧，就系、由2008年开始，每一年都系呢个三月，唔系喎，每年嘅睡眠日都唔太一样嘅、今年喺今日啦，3月17日，旧年原来3月18嘅，唔知点解会定咗 日闰月啊？ 又会唔会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喺唔知每一个月嘅第二个星期日啦，咁嗰啲系咪会唔同？ 可能系 有机会。 总之咧就年年嘅日子都唔同嘅，咁同埋咧虽然都系围绕住睡眠，但系佢每年都有个唔同嘅主题。譬如旧年咧，今年咧，我讲开旧年先吓，因为要 scan 翻上去。旧年咧就叫做优质睡眠、健康心灵，再前年咧就规律睡眠，再前年叫更好，其实都系睡眠啦，都系总之叫你瞓好啲，睡眠质素要注意啲咁样样。咁啊，今年咧嗰个质素咧就系乜嘢咧？就系叫做今年嘅主题系，对唔住，要揾下先吓。推广睡眠的、Sleep is essential for health。睡眠日嘅主题就系睡眠对健康系好重要嘅、其实都有嗰个主题啦。咁样系啦，鬼唔知咩？其实咧里边咧讲到咧有啲助眠啊，即系帮助睡眠嘅 apps 啦吓，方法啦。咁我睇咗几个，其实多数都系叫咩咧？那个 apps 咧系播一啲咧咩山窿声啊、雀仔声啊、睡眠即系水声啊。其实我怀疑得唔得嘅？ 得嘅，我分享一下，因为你讲紧嗰一个咧就系你用 Siri 啊嘛，即系或者你用其他嘅有啲唔同嘅 apps 啦，咁你就会用唔同。 有啲系免费，但系有啲要付费噶。 多数咧都系免费嘅。咁你只需要咧就系有一啲，譬如可能系讲紧嘅就系你要拣嘅，就系、可能系咩深度睡眠啊，又或者系咩瑜伽佢、有一啲嘅唔同嘅类型嘅音乐俾你嘅，都系一啲放松嘅、大自然嘅，或者系啲 New Age 嘅音乐，冇乜嘢嘅，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咁、样，你自自然然好容易嘅话咧，就会咁样瞓觉噶啦。 我想问你系就咁开住佢，一定系摆耳塞啊？ 唔係，係用你嗰個 headphone。对唔住，你嗰个 speaker 咯，嗰个 speaker 其实你就系会用嗰个 app 啦，咁跟住你话俾佢听就系乜乜，请播一啲嘅就系我成日会听嘅就系嗰叫做深度睡眠嘅嗰一个 playlist， 冇错，听嗰个深度睡眠嘅 playlist 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嘅就系话咧，你每一晚都系听同一个嘅啫，有一个好处，我自己觉得就 系、 你就会听到啲音乐嘅话，你就觉得系时间瞓觉， 都试下，我都试下， 系咪？呢一个冇错，呢一个其实对于你自己嚟讲，我又唔会话啊听到呢首歌几好听，跟住我就会醒。咁、我就可能会起身会抄低佢个名噶嘛，唔会啦。咁我就会听呢个 playlist 嘅话咧，我听到呢一个嘅话，我自然就觉得哦，呢个时候就系我瞓觉。 你已经有呢个 playlist 好似有一种咁样嘅仪式感嘅，冇错，佢有一个 playlist 嘅。其实你入到去有某个唔知啲咩你嗰啲音乐平台咧，佢一定会有呢啲嘅。咁同埋我亦都会教埋嘅，就系、好可能会慢慢俾佢听。即系当因为如果你唔教时间嘅话，好可能佢会直接播到你呢一个嘅 playlist 完晒为止，可能讲紧系六个钟。 系 啦，咁你天光啦，咁你想点解会有啲音乐嘅咧？咁因為我試過復 過，係 喎，又真係喎，咁樣 即係最怕你醒嘅就突然一啲聲咁樣樣， 係啦係啦，咁你就話係喎，原來我冇教嘅就係話，即係話埋俾佢知嘅就係話，唔該你一個鐘頭之後嘅話就幫我咧停咗佢啦，咁樣 一個鐘頭差唔多啦， 夠啦，如果你一個鐘頭都瞓唔到嘅話咧，咁你都差唔多要諗一諗啊，就係你會唔會係失眠咧？係咪？因為講緊好可能嘅就係20至30分鐘裡面嘅話，你應該要瞓著㗎啦嘛， 正常就係冇錯， 係啊，呢個係。有用嘅，對於我自己嚟講，我覺得係 OK 嘅，係啊，又或者有時會聽一啲，譬如可能係都悶悶地嘅 podcast 咯，人講嘢又係好好瞓嘅，你覺唔覺得？ 我記得，我記得， 又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啲家長可能喺出邊嗰度，佢仍然係睇緊電視啊， 講嘢， 會聽到啲人喺度講嘢，講 嘢啊， 講屋企嘅 事啊，嗰啲人啊，成績差咗， 講你就梗係瞓唔著啦，嗱，講你家姐咁，你覺得 OK 啊？ 唔關我事， 係啊，聽下咁樣嘅話，啲人喺度 細路仔又。有興趣嘅，即係大人 唔聽到啲，係咪？但係佢喺出邊，佢俾你有一種安全感，因為同一屋檐下有人喺屋企，有屋企人有屋企，我覺得呢啲咁嘅感覺係好舒服㗎。 冇錯，好安全啊， 好安全， 唔使驚阿媽大聽啊嘛。 有啲電視機聲，佢哋兩個傾下偈、閒話家常，聽下聽下就會瞓著㗎啦。咁我就會聽一啲人講嘢嘅 podcast 咯。咁我最好嗰啲嘢 嘢俾你啊， 唔使我大把。 我有好多 有 質 素 喎、啊，唔需要有質素。 你 講 咩講咩啊？ 唔需要有 質 素 要講咩啊？ 我唔話你聽講咩。係 啦，咁你就聽下聽下，你又瞓著㗎啦。係啊，OK 噶。 馬老師有冇試過啊？ 冇。我唔靠呢啲嘅， 但你好似有一排唔系食嗰啲睡眠药嘅嘛？ 系啊，曾经试过，系 啊，但系因为我想系，我觉得我嘅睡眠质素唔好啊， 嗯， 系啊， 易醒系嘛？ 易醒同埋我系好易醒，难 瞓，难唔难瞓 啊？ 即系难唔难入睡啊？ 难 都难嘅，难瞓易醒， 系啊，系 赖失眠嘅， 即系有少少声就醒噶啦，系、 嗯、 啊， 我都有少少声。 我试过咧，屋企唔知即系楼上定楼下火烛啊，我嗌人哋啊，冇人应我啊、 嗯， 即系屋企其他人。 真是你发梦啊！真 的真事，真系佢真系火烛，但我都想嗌醒佢哋。喂，火烛，即系你唔好瞓到咁冧，我唔知道有咩事啊嘛。结果冇人 醒，但系你唔走啊？即系你仲 唔 好瞓咁冧？ 因为我开个门见到啲消防员，佢话冇乜事噶啦，吓你继续瞓啦。 哦，小火啫。 系啊，但我都想即系好似感觉系安心啲咯。 嗯， 唔通我自己走咩？自己攞埋身份证走。 如果系你，我会，梗系啦。好多时候有啲咁嘅嘢嘅话，你都系顾好自己先噶嘛，唔系咩？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嘛。系咪？有機會就你叫佢救其他人啊？咩話？ 我冇教過你呢樣嘢喎。 哦，OK。 喂，但你嗌唔醒啊？ 嗌唔醒啊？你哋有冇屋企人嗌唔醒啊？ 有大把，有啲嘅就係教咗鬧鐘係永遠都唔會醒嘅。 哇！你有 原 理 喎。我就問佢啦，我就話點解要教鬧鐘咧？因為佢係會鬧到所有個人都醒曬，係 佢 教鬧鐘嗰個人唔醒。 我屋企都有。 咁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失去咗教鬧鐘嘅意義啦。 大家 得啦得啦，咁咪算咯。 佢係鬧醒你。然后你要闹醒佢啊嘛， 系咪？唔系咁，你咪叫我嗌你起身咯。 O K O K， 教唔系我讲真嘅，因为我谂相信应该唔系净系得我一个。 啱， 嗯，有好多人都系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朝早同团队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礼，是他上任后首次在北京观看升旗礼，形容心情格外振奋。李家超说，国旗在风中飘扬，想起国家经过长期奋斗，在各方面都取得骄人成就，作为中华儿女应该努力为国家的发展和昌盛作出贡献。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会更积极和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好一国两制下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另外亦会引领香港青年更好地认识国家，培养他们成为爱国爱港的社会栋梁，为国家的富强昌盛作出贡献。机场电脑系统昨日一度故障，大批旅客未能办理登机手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表示，相信是接驳数据网络系统测试完后进行重启，发现有不稳定情况。他认为事件比较奇怪，因为当整个系统仍然运作，为什么在使用期间重启系统？较好的做法是直接暂停 A 至 E 段的登机柜位先进行测试。方宝桥又说，今次是很好的经验，如果日后再进行测试要先分流旅客。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表示，昨日系统故障时要以人手处理登机程序，他说由于很久没有处理过人手登机，而很多旧员工离职后新聘用的员工未处理过人手登机，不懂得程序，情况较为混乱。下一届全国运动会将在2025年由广东、香港和澳门承办。消息指香港将会争取举办其中八个项目的赛事，当中包括剑击、滑浪风帆、场地单车、足球、高尔夫、七人榄球、沙滩排球和手球，最终仍然要由国家体育总局确认才可以落实。消息又指， 在较受欢迎的足球项目中，十八岁以下组别赛事有机会在明年落成。能够容纳五万名观众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角逐。足总主席贝君奇接受访问时表示，现时距离赛事仍有两年时间，可以加强训练一批青少年足球员，等全运会在主场有好表现。曾经代表香港出战东京奥运，在上届全运会为香港夺得男子花剑团体赛铜牌的张小麟认为，港队有主场之利，可以有更多本港市民打气，有助港队运动员争取好成绩。北韩官方朝中社证实，北韩昨日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7，又指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试射，试射目的是对正在进行的韩美军演展现强硬回应姿态。朝中社发放的相片显示，金正恩和女儿一同观看导弹发射过程，另外亦有相信是安装在导弹上的相机拍摄的高空照片。朝中社报道指出，战略武器试射训练是要鲜明地向不顾平壤和劳动党警告，继续不负责任和冒险地加大军事威胁力度，并故意激化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敌人，发出更强力警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18点，升214点，成交金额4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5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4，升6.4；百度集团140.5，升15.4。盈富基金19.62，升1.9；李宁系58.8，跌咗5.25；美团130元，升3.7；阿里巴巴81.4，升9毫；友邦保险77.1，升7毫；药明生物46.9，跌咗0.9；京东集团系154.7，跌3毫；中移动65.6，升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19，瑞士法郎0.928，加元1.37，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3点，升183点。港金报17,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19美元，卖出192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映月湾对出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大埔嘅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映月湾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山道对出。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蝴蝶谷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车龙就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慢线封闭，现在比较车多，龙尾就在基泉小学对出。西贡的普通道由于爆水管，普通道回旋处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九巴路线92、94和99都要改道行驶。另外红磡的文泰街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文泰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吴若希、姜黎文、施康桥、洪家豪、陈明喜、应志月、细猫。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导演张黎想传达嘅输赢观，并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系有利他人嘅共赢精神观念。这个才是输赢想给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赋予的时代注解。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不要怕烦到人。无论日子怎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嘅帮助，仲可以多啲参加有益身心嘅活动，丰富自己嘅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啲，可以上 shallwetalk.hk。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10点到1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即系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爆人》啊！咁啊，疫情放缓咗啦，咁大家咧就跃跃欲试，就去旅行啦。咁啊，去第度旅行几开心咧？ 点止试啊，直情去埋翻嚟咧。 系啊，去完可以再去。 冇错。嗱，有篇文章咧，佢就话旅行梗系开心啦，但系如果旅途当中咧唔见钱、唔见行李、唔见咩，都系一件比较扫兴嘅事。 扫兴。 咁佢就话咧，有啲即系旅行嘅防贼嘅妙招啊！咁啊，睇下大家觉得咧呢啲方法有冇用啦？咁样。通常咧讲咧唔系嗰啲揸把刀埋嚟嗰啲，嗰啲冇计啦，唔系佢指住你啦，系讲紧扒手咁样样。咁 因为大家有阵时咧喺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系咪？同埋有时咧佢咧系其实你太着聚精会神，可能睇紧你嘅手机，睇紧地图，睇紧啲叫 tourist information 嘅时候，佢就会嚟噶啦。有几样嘢咧，佢会提大家。首先咧，我相信呢一样嘢我都有做噶，我谂你都会。就系、是、如果你孭背囊咧，我如果去到第二度咧，我唔会孭后边， 孭前面咧， 我一定系孭前边。同埋我嘅背囊都唔会摆一啲比较贵重嘅嘢嘅。系啦，咁啊，如果真系银包啊，护照咧，我会摆一个叫腰，嗰、那个叫咩？ 腰包 系嘛？腰包。 包，即系喺个腰嗰度咁样，系都系摆喺前面嘅，即系两样都系摆喺前面。咁咧，我就会感觉安心啲。你哋会唔会咁啊？即系首先讲呢个行李方面。 首先若果系我唔会攞背囊，因为 背 囊太危险，系因为背囊太危险。 跟住抢一声抢啊！ 系啊，咁同埋就背囊我不嬲都唔中意嘅，因为你攞嘢你唔觉得好唔方便咁样，即系你又要攞个嚟，跟住要揈去前边，跟住先再搞。同埋你通常你背囊唔会有好多格，咁好多嘢嘅话你就会变得抽奖咯。我唔中意啲袋抽奖噶。 你会点？ 即系我要攞个 hand cream 嘅话， 系 啦，我中意所有嘅嘢你要分开一个格格咁样噶。抽奖我好怕噶，系咪啊？你有冇试过？ 真系有啊！ 我翻屋企搵锁匙包都抽奖啦。 炒嚟炒去，炒嚟炒去，但系都炒唔到嗰支 hand cream。我最憎我猛噶啦，咁所以我由头到尾我都系唔中意背囊嘅。你见到我都好少攞嘅。 系啊。 好啦，咁另外仲有你话喺外地嘅话就更加添啦。以及咧就系其实你又唔好以为咧就腰包都系其实即系总之我会避免有人，总之系啲陌生人嘅话，佢哋会太靠近自己。 系啦，呢个都系避方之一，都唔好俾陌生人企得咁近。 真系嘅，总之嘅就系，总之陌生人唔好太过靠近自己嘅话，我觉得佢点样都落唔到手。 你喺一啲嘅繁盛嘅区域，或者一啲叫做譬如话嗰个叫做宅度宅咁样啦，泰国嗰啲即系嗰啲咁嘅地方咧，边度宅度宅之啊？泰国嗰度好逼噶嘛，即系好似女人街咁，你根本你人真系逼人噶喎。 系啊，我知。咁你嗰个时候嘅话，咁当然你就要个袋嘅话，你就要再自己 揽住佢 咯。咁点解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以为自己好醒啦，整咗有一个嗰啲咪腰包啦，里面所有嗰啲 passport 啦咩咁样已经摆晒喺个腰包度咧，就喺自己前边嗰个位啦。当你而家睇翻嘅，觉得好老土啊。 我最憎腰包， 好惊腰包嘅。而家我就唔会噶啦，但系嗰阵时候系啊嘛，因为你觉得咁样嘅话比较 安全， 就去有某个地方，边度都唔好讲啦。一落咗机，真系啊都几扫兴嘅，就有一班细路仔咧就攣埋嚟咯，攣埋嚟嘅就系俾一啲我唔识睇嘅文嘅一啲leaflet 我睇啦。咁跟住就一班细路仔咁攻埋嚟，咁样细路仔你咪以为佢哋都冇乜嘢杀伤力啫，冇乜嘢伤害啫。 佢都问你攞少少钱。 点解原来同一时间嘅话，佢唔系问我攞少少钱啊，佢又同一时间嘅话，其实因为一堆人嘅话咧，有啲细路仔喺度分散你嘅注意力啦，同你讲嘢，同你鸡同鸭讲啦。另外有一啲嘅再细个啲嘅就差唔多我条腰咁样嘅高度嗰啲小朋友，同一时间已经喺度烫紧我嘅嗰个腰包嘅拉链。咁跟住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我有一个同我同行嘅朋友同我讲，佢就系话唔好理佢啦 ，run run， 我只系听到 run， 我唔知道发生咩事，我做咩事啊？咁跟住佢就话你走啦，你快啲走啦咁样。当我一走嘅时候嘅话咧，个腰包里面啲嘢已经同我成日跌出嚟啦。咁但系好彩就执得快。咁原来咧就系佢哋喺某嗰个地方嘅话系好轻，有啲小朋友会系咁样嘅。咁就系尤其是你系腰包，佢就更加知道你贵重嘅嘢就系摆喺嗰度啦。 一睇就知你系旅客。 咁所以其实总之我觉得唔好俾佢哋埋身嘅话，呢一个应该都系一个即系可以防范到嘅方法咯。 系啦，咁另外咧，佢话咧所有贵重物品唔好离身。佢有啲人咧个袋咧系会，譬如话你坐低喺等火车或者等咩嘅时候咧，你会摆喺身边嘅，甚至有啲人咧再放心啲咧摆喺脚下边。咁跟住咧可能就 你突然间有人嗌你，你唔记得攞啊？ 同埋你唔使旅行啊。 系啊， 呢啲就算我谂你喺香港，你都我都唔会咁样做咯。我有时我会，如果你摆咗侧边嘅话，我都要有条绳咧， 翘住佢啊， 翘住自己只手， 系啊， 系啊， 穿住佢啊， 无谓啦， 冇错、啊， 因为人哋行过一执咗佢就攞就攞咗噶啦， 佢一执一走，咁你已经追佢唔到啦吓。另外咧就使用有拉链或者可以上锁嘅随身嘅包包，即系等佢就算攞到都未必开得到咁样咯，上锁嘅包包。另外咧男仔咧呢个咧我会嘅，但去到第度我就未必会啦。最好唔好将个银包插喺裤后袋嗰度， 我一定唔会， 太养眼啊，太容易睇到。 系啊，我唔会嘅。 我香港我系会嘅。 我咧如果真系去出远门咧，钱比较多嘅时候咧，我会做一个挂喺嗰条颈嘅袋。系啊，好老土噶。贴 身噶嘛，我知 道。然后再放喺里边。 你攞钱冇麻烦咯。你咪随衫先攞到咯。 随身有啲零钱嘅，即系会袋定嘅。我唔会每次都抄个大银包嘅。咁样我觉得真系安全啲嘅。即系你打个银包可能得300蚊，嗰啲咪用，用完夜晚翻酒店又添翻落。 即系总之系财宝可以留 眼啦。 即系 个 袋 见到你 喺衫里边。 冇错，呢个好安全嘅。 咁你点攞啊？就想问。 你攞完真系要。 我有个银包就买嘢就用嗰、那个。 如果咁，你不如唔好拎呢个袋，你不如锁喺保险箱。如果你都唔谂住用嗰啲钱， 唔得唔得。 锁喺保险箱， 系啊， 酒店房有保险箱 啊。我明啊，但系当你要用到嘅时候，咁、啊、样你咪喺个酒店度咯。 但系佢话佢唔会用啊嘛，佢头先就话 唔系假设，我唔知用唔用，即系每日你当用300蚊，咁你咪袋住300蚊喺度咯。 系即系 cash，、啊、我觉得始终 因为佢其中另外一样嘢咧，佢话、啊、如果你每一日大概会使几多钱，你就唔好全个身家攞晒出去啦。譬如你带30000蚊嘅，你每日大概用2000，咁你仲其他咧就摆啲稳阵嘅。 我咪呢个方法咯， 保险箱或者唔好带出街啊，去私人。 我唔会， 佢直情唔好带出街。 我唔会带晒，同埋其实我预计唔到嘅，我预计唔到我每日只系用2000啊嘛，我唔系住喺嗰度噶嘛。 同埋我惊响酒店嗰个保险箱唔安全，我觉得系唔安全嘅。 系嘅，我有时对嗰啲保险箱虽然有晒密码，但我都有少担心。 就算系咧，我又惊唔记得攞翻。 尤其是钱啊，你冇识认噶嘛，你真系唔见咗，俾人攞咗嘅话，你点去话嗰啲钱系你嘅？ 系啊，酒店我真系唔。 嗱，除咗现钱之外咧，其实咧我哋嘅 passport 都重要系咪？因为呢样嘢咧。我哋出入要靠佢噶嘛，咁所以咧就影印一定，影印一定副本。咁 in case 真系唔见咗， 一份系啦，一份摆喺香港， 真系唔见咗，起码你仲有一个 copy 咧，可以证明吓你系一个旅客咁样样咯。咁啊，玩得开心啲，咁啊最紧要咧样嘢安全为上。早上11点，听紧就系风骚浮人啊！我哋今日点唱嘅时间喺12点30出现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当然仲有校长同你玩游戏，11点后出现啦。今日天气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阳光，下嚟星期日风势会较大嘅啦。 I've got this to say to you, hey, girl, I want to make you sweat, sweat till you can't sweat no more, and if you cry out, I'm gonna push it some more, girl, I want to make you sweat, sweat till you can't sweat no more, and if you cry out, I'm gonna push it, push it, push it some more, a la la la la long, a la la la la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网上情缘。每个人总有孤单的时候，当你被生活的节奏追赶得透不过气，当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什么人真正了解你，当你再不明白每日忙碌营营役役有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翻起一段生活得很精彩的时光，同埋曾经有一个陪伴你度过呢段时光嘅人。如果今日嘅你呢一刻嘅你感到孤单，你会想起边个？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对这个世界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不知道。同样地，我搞不清楚到底是感觉孤单先想起他，还是因为想起他所以先感觉分外的孤单。 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想你想得好痛心，想天大声喊爱你，恨我说出口得不到爱的万分之一，到如今还能说给谁？ 评估后认为在目前新西兰国会环境中有关风险是不可接受，他说需要使用 TikTok 完成工作的人员当局会作出特别安排。 TikTok 近期受到西方越来越多审查，有关国家忧虑用户信息最终落入中国政府手中，损害西方安全利益。较早时英国宣布政府手机禁用 TikTok 即时生效，各政府機關要在本月底前從政府設備中刪除該應用程式。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指英方並非基於事實，而是出於政治目的作出有關決定，干擾相關企業在英正常經營，損害國際社會對英國營商環境的信心，最終只會損害英方自身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02点，升299点，成交金额5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15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最新是342.8，升了6.8。百度集团141元，升15.9。阿里巴巴81.6，升1.1。李宁58.7，跌5.35。 美团系130.4升4.1，盈富基金19.7升3毫，友邦保险77.9升0.5，药明生物46.6跌2.2，京东集团155.1升1毫，中移动65.6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53，瑞士法郎8.465，澳元是5.259，加元5.732，新西兰元4.893，欧元是8.35，每百日元对港元5.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3点，升183点。港金报17,970蚊，升咗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21美元，卖出1,9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分别喺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常月道。咁意外同时影响到反方向去油塘都系车多。而家龙尾喺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一段慢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喺港湾浩庭。跟进翻较早前大埔丁角路近住映月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来回全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系车多，而家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封路情况，受到爆水管影响，西贡普通道的回旋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92、94和99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香港上班一族每逢长假期，大多数都喜欢举家外游的，不过有些行业或者是工种，每逢节日假日反而是他们工作最忙碌的时候，难以同屋企人欢度佳节噶。 有雇主深明此道，所以为员工提供多元假期以及外游津贴等良好人事管理措施，等员工灵活安排时间陪伴屋企人，享受优质家庭生活，等员工在工作同埋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小明，爸爸叫我送啲芒果干俾你同埋你妈咪啊！ 多谢你啊！你爸爸公司不是卖电脑的咩？点解有芒果干卖嘅？ 爹哋公司冇芒果干卖噶，不过系爹哋上个月放假去咗泰国探我爷爷，咁咪买咗啲手信翻嚟咯。 等我试下先。哇，好好味啊！多谢你啊！ 我爹哋话佢最多谢佢公司老板，因为佢老板为佢提供探亲假期啊，等佢可以去泰国探爷爷。爹哋话佢同爷爷都好开心啊。 企业深明重视人才之道，必须要落实执行各种家庭友善计划。

食到好饱咯，唔紧要，有第二个肚噶嘛。嗱，我有时都会咁讲嘅，食完嘢好饱，仲食得到甜品，食到嘅第二个肚腩啊嘛。第三，别腹系与别不同嘅肚腩，意思系笑人哋肥胖，有啲似我哋香港人叫人嗰咩车胎，话你个车胎好大咁样。 嗯。 第四，其实唔系真系讲肚腩，佢系一句俗语，即系话人哋嘅事咁解，诶，别腹啫，同我无关嘅。人哋嘅事，人哋嘅肚腩咁解。四个答案，别腹，第一系减肥告别肚腩咁解。第二，食到好饱，仍然有第二个肚嘅。第三，与别不同嘅肚腩，同我哋所讲嘅车胎一样。第四系一句俗语，意思系人哋的事与我无关。到底边一个先系真正嘅解释咧？ 校长，我哋 系啊， 别腹。 我冇啊，我唔识喎。 你去完日本翻嚟喎， 系啊，但系我唔会去斟酌有关于呢啲嘢噶嘛。 别慌，别慌。 系啊，同埋佢虽然有好多嗰啲汉字咧，但系好多时候系啊， 未必同一个意思哦， 未必系嗰个意思嘅。 你呢 个 系咪 tips 嚟噶？咩边个意思？ 诶，冇 tips 噶，我唔介意咁讲。 即唔系咁嘅意思，嗰只 D 咯，系咪咁嘅意思啊？即唔系同我 腹， 我都会拣 D。 系啊，因为之前三个 A B C 咧都系 全部同个肚腩有关啊嘛。 但你或者真系同肚腩有关咧？ 哦，你咪讲咯，我唔听，啱唔啱啊，校长？ 你态度唔系唔好啦，个态 度唔系唔好啊，直系衰啊！ 校长，我头先嘅态度有冇问题啊？ 有， 佢话有，我觉得应该 OK 嘅。 校草包容， 还可以， 还 可以， 包容 唔好啦。 知道，我拣啲。 好，阿马思阳拣 D 嘅， 我都系拣 D。 嗯，校长咧， 边个都 D？ 你可以拣唔同嘅，系 啊， 你可以唔拣一样。 你觉得咧？ 咁我减肥啦，不如 减肥啊？别谷， 即系边个？第一 告别个 哦，告别肚腩。 有机会嘅，因为其实呢一排咧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咧，有位同学咧 都系 减肥成功噶。诶，佢个肚腩咧系啊，以前胀卜卜噶，啊叫做有少少嘅 趋向成功， 系睇头啦。咁我就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佢出呢条问题咧？ 你出噶，原 来 系 唔系？因为都系梁同学出噶嘛。 佢谂住系咪 系啦？最近发生喺我哋嘅节目里面。 阿校长，你觉唔觉得你有肚腩啊？ 少少咯， 好嘢！ 人哋都好客气啊，点话你啊？真系唔都话冇咩？系啊， 答你啦！ 真系点答你啊？ 我都系拣啲， 我都系拣啲，所以真系讲咗咁多嘢。咁啊，校长就拣减肥 A 啦，咁 系啦，拣 A 一 A 两 D 有冇人中？ 系。冇嘅， 哦，剩翻 B 同 C。 B 同 C，B 咧就话食到好饱，仍有另一个肚可以再食噶咁样。C 咧就系与别不同嘅肚腩，例如我哋所讲嘅车胎啦。 车胎啦 ，C 胎咯， 系啦， 又全部都 系 C， 全部 C。 好，答案系错晒。 好嘢， 校长好嘢， 可以可以可以。 就系食到好饱，仍然可以继续食，等于我哋话，我仲有第二个胃嘅。 好嘢， 好翻嚟有李同学、马同学出题。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轻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誓约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找好知己有我，找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我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For you, ooh yeah, yeah. For you, ooh yea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f this pain i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so am I, baby, you know. 今日叫做细一啊，电话号码18723888，想点赞可以打零零咯。好啦，继续我哋有你同我快嘛。 好啦，何校长早晨，系啊，马同学早晨， 李 亮同学早晨， 早晨早晨， 得唔得意啊？我要把声， 系得得意啊， 系咪？好啦，嗱，我而家 真系幼稚园啊。 系啦，嗱，咁其实我而家要问嘅呢个问题咧，同嗰啲食物有关嘅。我觉得咧，各地嘅地方嘅话，啲食物咧，有时都会觉得啊，好似东南亚嘅国家嘅话咧，大家嗰啲口味嘅都好似差唔多。但系好多时候都可能咧，就系话喺某个时间嘅话，因为咧就传入咗去嗰度嘅话。咁跟住咧就會係成為咗佢哋一啲比較係多人食嘅嘢。咁但係其實可能對於一啲啱啱傳入去嘅嘢咧，佢哋都可能有啲傳說嘅，即係可能因為咁樣嘅話，所以佢哋就唔係好盛行同埋唔係好敢食。好啦，我想講嘅就係話喺以前啊，應該係講緊嘅就係喺古早到日據時代喺台灣地區啊，原來咧相傳喺民間咧食辣椒係有一種講法嘅，因為嗰陣時候嘅話咧，雖然已經傳入咗辣椒呢一樣嘢，但系非常之唔普遍嘅，咁但系点解咧？有一个嘅民间嘅传说啊，吓，佢哋话食咗辣椒之后嘅系会令到人 A 不孝 ，B 不育 ，C 不幸，即系会带嚟唔好嘅，而 D 就系嫁唔出。唔嫁，嫁唔出去 ，OK？ 咁咧就系以前啊喺呢个台湾地区喺民间，从古早去到日据时代，唔食辣唔普遍呢一样嘢嘅话，究竟点解？特别系辣椒啊吓 ，A 不孝 ，B 不育 ，C 不幸，定系 D 嫁唔出咧？ 如果撇除嗰、那个即系啲迷信啦，即系咁讲啦，我觉得不育系好似近啲，因为你有嗰啲咩不幸啊。不孝嗰啲好似好虚无缥缈咁，系咪咧？ 嗱，我思维方式同你唔同， 我知我哋你高啲啊嘛，系咪？系咪？你喺天堂噶嘛？你思 维你唔好答错啊！我话你， 校长闹我啊！ 佢冇闹你啊！ 你个诋毁完啲同学之后，你仲要错？ 我冇诋毁， 情何以堪啊？你明唔明啊？ 我冇诋毁。 讲埋。 唔系，我觉得咧，用佢个发音辣椒，譬如话嗰阵时咧，系应该系闽南话嚟嘅。我觉得系应该因为 你识闽南话嘅，讲两句听下。 闽南话，我觉得系不幸。是 好，校长咧， 不幸好。 咁闽南话又点用不幸咧？即系闽南话 系谐音咯， 系啊， 系点讲咧？就系点讲？ 我就费事搞事啦， 不幸咁样。 辣椒叫唔 好食不幸啊！嗱，咁南北坑咪唔好食咯， 广 东唔好用南北坑咯。 喺广东人嚟讲，可能开头系咁嘅。 你唔好阻住校长嘅思维啦， 北坑嘅校长几好笑啊，北坑嘅。 校 长， 系啦，你 点 睇？ 咦，你答咗噶啦？ 佢答咗啦，不幸啊嘛， 不幸啊， 不幸啊，佢话 系啊， 系啊 ，OK， 我觉得应该系即系口音。 咁你系咩？你觉得系咩？ 哦，咁啊，我觉得可能都系不育， 不育，我都系觉得系不育。 即系其他嗰两个 B 一个 C， 因为其他嗰啲有啲比较迷信嘅观念，但系呢个就啲咁身体上 physical， 咁啊会近傍啲。 啊哈，嗯，两个 B。冇人啱， 夹唔出。我觉得系同呢啲有关。 剩剩低乜嘢？剩低乜嘢？ 剩翻嘅就系不孝同埋夹唔出。 夹唔出。 咁不孝。 夹唔出。我都系讲不孝。 辣 椒，辣椒，不孝，不孝。 我又谐音。 先你又话系不幸。 喂，闽南都分南北啦。 你就不堪啊！ 闽南同闽北系嘛？ 你唔好嘈住我。 闽南又点会分南北噶？人哋讲明闽南咯，真系啊！好啦， 正確的答案是有人啱的，當然有人啱啦，係咪？係 A 不孝 嘅。哎呀， 點解咧？就因為好奇怪啊！喺當時嚟講嘅話咧，我哋有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咧，身體髮膚受諸父母啊。喺嗰陣時候咧，食完辣椒，你個身體會起啲咩變化？你會飆汗啦、好興啦、又或者有 即係會令爸爸媽媽唔開心，因為你受諸父母，你個身體 佢哋會覺得點解食呢個咁嘅食物嘅話係會有一啲咁樣嘅反應嘅話咧，係會傷身啊！咁、如果你傷身嘅嘢係唔應該做，唔應該做就唔應該食呢一種食物，所以嗰陣時候佢哋係唔敢食辣椒。 明白， 明白， 好無聊啊！ 好啦，到馬同學快啲啦！ 好嗱，聽住啦。以前咧，中國古代咧，如果你生仔咧，啊，恭喜你嘅添丁添丁。咁生女係添咩咧？生女係添 四個答案， 係四個答案。第一。添啲啦，添啲啦。廣東話原來添啲咧，因為佢唔想講添丁啊，所以咧就添啲添啲，即係佢都想，生完個女不如再生啦，再生。 喺邊度話一個係廣東？ 廣東，跟住就係添口，添口意思咧，丁其實咧就係話有幫 人口個口啊嘛。 農業社會咧有丁咧就可以幫手耕田。咁個添口咧，哇，淨係食飯。嗱，啲封建嘅思想我哋唔好理。跟住就係添喜，喜咧就有兩個口，即係話啊嫁女啦，又多一個仔啦咁樣。最後一個就係添絲，絲係絲綢嘅絲，因為女咧嗰陣時耕織布嘅，啊添絲添絲嚇。四個答案：添啲、添口、添喜、添絲。啊，生女叫到底叫添咩咧？生仔叫添丁啊嚇。 生就系添丁， 系啦，咁生 添啲 D 系 A B C D 嗰啲啊， 冇所谓。校长，你严肃少少啦，校长。 我哋唔系啦。 喂，嗱， 你乜可能叫添啲啫？ 唔系啊，你 边个 D 咁边个 D 字 写唔写到出嚟？ 边个 D 字啊？ 咁系边个 D 啊？ 唔到，唔系，其实个 D 字有得写嘅，系有写 A B C D 系 D 啊？ 你唔好用咁嘅眼去望我啊！ 你 校长，佢两个喺度手指指喎。 生咁啊？咩？ 落堂啦，落堂啦。 唔系我太认真啦，系咪先？ 又佢啱嘅喎，个 D 字点写 啊？你出条问题你都写唔到嘅，咁我点答啊？ 咁即系唔系嗰个咯，即系唔系嗰个咯，即系唔系呢个咯。校长有冇 tips 啊？校长有冇灵感啊？ 我觉得系口咯， 系咯，我都觉得系口。 系啊，因为嗰阵时候你既然讲过系封建时代啊嘛，点会觉得佢就咩添喜啊，同埋添丝啫嗬？添丝都有机会， 有机有觉得丝。 系啦，诶，我同你个谂法都系一样，一系添丝，一系添口。 咩？你又话咩？ 啊，你咪又样，你咪样衰衰，你咪又藐嘴藐屎。 我接受，因为我都系。 好，添咩？添咩？ 我添喜， 添喜， 我估添喜。 老师， 添 啊，后 口口 添口，你添口，好咁我添丝啊，好冇？ 两分钟， 系啦， 梗系有啦， 丝都有，系啦，系冇人 添。答案就系校长啱嘅， 哇，添口， 添口意思咧就系话有个多嘅人食饭咁解， 系啦，好嘢好嘢，系啊，我让俾校长咋， 校长使你养。 我同佢 讲，校长两个都拉流台。校长， 请问个添D个D字点 写？ 系啊，校长仲想知，仲想知添D个D字点写？ 点写？走啊！出嚟，我话你好嘢。如果你嗱，你将佢抄一百次，就交俾校长。 校长佢走，唔睬你，废佢流台。 搞错啊！ 系啊，添D， 我要谂下啦。 添E好冇？ 咪咯，添E都得噶嘛，系咪啊？ 唔好啊，E字唔系几好， 系咪啊 ？A B C D E， 我谂佢会噶。 好。 嗱，翻嚟咧，我哋十一点半就由学校长问我哋问题，咁啊，同埋咧电话18723888，你妈咪喺度咧等紧电话， 如果想点唱， 冇错，而家先等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正检视公屋租户以绿表资格购买居屋的安排，会考虑收紧。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引发关注是源于有公屋居民拥有物业，无需申报有没有其他香港物业亦可买居屋，他同意需要检视。他说如果房委会检视后认为需要申报资产或物业，怎样处理这些资料，资产或物业是否代表不合资格申请居屋，当中怎样划线等，委员都要小心考虑。黄碧如又说，现时公屋居民上楼后十年才需要申报资产，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他认为可以检视是否需要收紧，但应该缩短至几多年，要由委员会讨论。机场电脑系统昨日一度故障，大批旅客未能办理登机手续。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表示，相信是接驳数据网络系统测试完后进行重启，发现有不稳定情况。他认为事件比较奇怪，因为当整个系统仍然运作，为什么在使用期间重启系统，较好的做法是直接暂停 A 至 E 段的登机柜位先进行测试。方宝桥又说，今次是很好的经验，如果日后再进行测试，要先分流旅客。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表示，昨日系统故障时要以人手处理登机程序，他说由于很耐没有处理过人手登机，而很多旧员工离职后新聘用的员工未处理过人手登机，不懂得程序，情况较为混乱。政府建议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规范海外律师以专案认许方式来港参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诉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表示，政府建议以逐案处理而非一刀切的方式处理相关申请，新机制亦只适用于修例后提出的专案认许申请，而不适用于修例生效前已提出的申请。政府又建议加入复核机制，当专案认许申请获批后，如果有新证据发现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或有新的之前未被考虑的国安因素，法庭或律政司司长就要向特首提出，而在复核期间，案件的法律程序要暂时搁置。林定国强调，由特首就国安案件的专案认许把关，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安排，亦没有增加国安法之下特首的权力。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在当地首都地区主流媒体渥太华生活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加拿大一些政客和媒体近日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持续炒作所谓中国驻加领事机构干预加拿大大选等内政，甚至冒称中国在加拿大搞间谍活动。虽然这些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但却严重误导加拿大涉华民意，毒化中加关系气氛，损害中国形象，中方坚决予以反对。松培武又说，长期以来美加等西方国家不断在台湾、涉疆、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搞政治操弄，纵容支持反华活动，干扰破坏中国安全稳定，又在其他国家推动颜色革命，甚至明目张胆推翻别国政权，这些才是不折不扣的干涉内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温暖潮湿，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50点，升346点，成交金额6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7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2，升8.2；百度集团143.4，升18.3；阿里巴巴81.95，升1.45；美团130.8，升4.5；李宁59.5，跌4.55；盈富基金19.76，升3.3；友邦保险77.95，升1.55；京东集团155.2，升2毫；药明生物47.05，跌1.75；中移动65.8，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3.14，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9，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64，欧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2点，升221点。港金报18,06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65美元，卖出1,92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因为道路工程，去翻美孚方向介乎发祥街至东京街西之间一段慢线系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港湾浩庭。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出行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受到爆水管影响，西贡普通道回旋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92、94和99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方向、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向工业村。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记住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埋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大 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嘉宾，伊斯兰脱围线纪念中学何秀贤校长，欢迎何校长。 何校长你好。 以下落嚟半小时就由何校长发问，有请。 第一题， 好，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好多人都问我，而家我问你哋嘅。OK， 知唔知点解咁多东南亚国家嘅人士都中意用右手嚟食嘢咧？A， 因为佢哋穷。B，因为他们不懂用筷子或者是叉。 C 是因为干净。 D 是因为好味一 点。 C 干净。 干净。 刚才校长骂我，我未平复心情。 校长骂你什么？ 我冇闹过你啊！ 我冇听到校长闹你， 我够闹你啦！你是强心脏的啦， 你应该惯了的。 是啊。 C 干净 ，C 干净， 干净， 系啊， 因为左手同右手嘅位应该系做唔同嘅嘢嘅， 系咩？ 系啊， 校长炸低， 好味 系呢，我 真系会好味啲咩？你试下，你试下，你听我试下， 右脚好味啲啊！你用右脚， 系啊，干净， 干净， 全部都系先， 全部干净 ，C 啱啊！你哋好嘢， 因为居民左手是卫生的用途的嘛，是吗？ 没错，其实呢很多因为这个呢题目呢是很多时候你去旅游的时候呢那些的那些叫做什么 领队。 领队啊，很喜欢我来讲笑啊。不过呢我觉得应该我们要认真一点去了解，因为这个是他们一个文化 要尊重的。 没错没错。 那他们呢就会将左右手分得很清楚的。右手呢是所有呢就是好的东西。包括譬如好像我们握手啦，你不会用这左手同握手噶嘛，系咪？咁我哋右手会握手啦，我哋俾人要用右手啦，所以包括埋食嘢都系右手吓。只不过好多人就特别 highlight 就食嘢用右手，去厕所用左手。咁所以譬如去厕所咁样啦，我哋香港人啊，话好多人咧习惯都会系用埋右手嘅。 系啊系啊，两只手噶。 其实咧系唔干净，如果你再谂深一层，但系佢哋咧就会分开啦，就会用左手咧先至会去洁净厕所。 但 系 有时单手洁净唔到噶，即系单手。 你咁污糟嘅咩？ 系咯， 唔系啊。 我唔讨论，都唔想知 道。单手有时， 你点解要双手啊？ 咁男仔去厕所系咪双手先？你自己话。 我唔知道，我唔想谂你。 今日咧，嗱，撇开呢一样嘢，撇开洗手间咧，我曾经听过有啲人讲咧，用手嗱，我哋自己比较少用呢个习惯，用手去攞饭啦。攞餸啦，即系唔用筷子啊！我意思即系纯粹用手代替筷子同叉咧。有啲人话好味啲嘅，即系有啲人话，即系个感觉风味咧系特别啲嘅。呢啲有冇试过？ 好似唔系你食烧鹅髀都系啦，哇！揸住个髀， 冇、 嗯、 错， 用系啦，用 系啊， 用手食 啦，系咪啊？食虾 啊，系啊， 系咪黑椒炒蟹啦？你冇理由唔选埋只手指噶嘛？ 系啊， 系啊 ，friend 哥你见过啊嘛？嗱，咁嘅意思嘛？ 人哋只手指嗱，你冇选住，俾我选咩？ 系啊，我赞成。我贊成，有時真 係，所以呢個就係即係一般就係右手嘅用途係啦。 知道，明白， 好 嘅， 好 嘅，開始你哋就啱曬啦喎。 好，第二題， 好，第二題咧就係，呢個問題咧就係，知唔知有一個阿拉伯語？ 係， 嗱，佢係咁讀嘅喎，愛世拉馬馬拉高。爱世拉玛 拉 高， 咁 即 系 真系咁读， 真系咁读嘅。 阿拉伯文系 Assalamu alaikum， 系啦。咁咧啲人就会译做咧就系爱世拉玛马拉高， 爱世拉玛马拉高。 系啦， 呢个好玩。 有四个答案俾你哋噶，系啦。A， 我好中意食马拉高， 冇可能 系啦。 B 就系求神咧赐你哋平安。C 就是星期五我要去清真寺礼拜。 D 就係食嘢之前要刷牙。 B B boy B B B 定 D 啊？你又 B 又 D？B for boy boy boy。 你呢？阿馬同學， 佢嘅思維高啲嘅，佢思維高啲嘅， 你唔好跟我。 係啊，唔好跟，思維高 低嘅我，你跟我。 影衰你啊！ 係啊，冇跟。 你搭第二个啊，唔好搭呢个，行开。 你宁愿搭错， 都唔好跟 住。我话你叻。 先咬准我先。 啊 ，OK。 唔该，你将 B 嘅答案就等翻落去先。你先同 B 对调。我睇你哋点。 你话系噶啦。 两 B 一题 系唔可以讲嘅。 系啊。校长到底答案系咩啊？ 系答案咧系有两个同学啱咗 嘅。 系、 oh yeah. 好嘢， 校长嗰个好啊！ 爱世咩话？拉点讲啊？ 爱晒拉麻麻拉高。 其实即系向人嚟讲嘅祝福语，可唔可以咁话？ 冇错啦。 即系如果我哋今日遇到伊斯兰教嘅，我哋可唔可以咁同佢讲嘅？佢明噶嗬？ 其实唔明嘅。 搞错啊！校长你教完我，跟住我话 同你唔好 啊！你唔好搞错啊！ 我啱啱谂完活学活用，跟住咪拗头，你讲咩啊？ 唔明啊！你教我哋，但系你 因为咧。通常都系啲中國人嘅 friend 咧，好中意將啲音讀歪少少咁樣 樣。係咪一個咬字唔係 exactly 咁樣？ 即係， 因為你講翻個正當 啦。鬼佬講阿拉伯文啦。 你再講翻啦，應該點講？ 阿拉伯應該點講啊 ？Assalamu alaikum。 嗱，咁如果我咁講，佢就明啦，係咪？個大洲難發音喎，係 啊，係。有冇短啲㗎 ？Assalamu alaikum。你可以話 salam 咁樣 咯。Salam。 係啦 ，Assalam 就聽過啦，呢個聽過。 Salam 聽過啦， 係啦 ，Salam。哦 ，Salam 其實即係我哋一般。可能喂 salam 啊咁样，其 实 salam 系一个阿拉伯文，系 peace 嘅意思。 哦 ，peace， 哦 ，salam。 校长，我有嘢问，你好乖，阿拉伯文点讲啊？ 快啲去死！ 阿拉伯文， 校长，唔该你啦。 Shabash。 听到未啊 ？Shabash， 嗯， 校长问我 Shabash，Shabash，Shabash，OK， 好 ，OK， 好 ，Salam， 嗯 ，Salam， 好啦 ，Salam， 系啦，其实你同基本上穆斯林咧，你讲 Assalam alaikum 或者Salam， 咁佢哋都会明噶啦 ，OK， 即系赐你平安。 其实我系一见到佢，我已经可以用呢一个嚟同佢打招呼， 使唔使做个手势噶？唔使个， 唔使噶，系啊，就讲 Assalam alaikum 咁 ，Assalam alaikum， 系啦，咁所以咪马拉高咯， 都系都近嘅。我谂佢都明嘅，萨拉马拉高 ，OK， 好，第三条， 好，第三条咧，呢个咧就系嗱，我点解要问咧？因为下个礼拜咧就系伊斯兰教嘅斋月咯， 嗯， 系啦，咁我想问下你， 成个月噶嘛，系嘛？ 唔知喎。系啊， 行咗几耐？ 咪就问你咯，系啊，问你几耐咯？你都猛讲啊，头先 系啊，系啦， 条个口都猛讲嘅。 好啦，嗱，四个答案俾你嘅， 系 第一就系穆斯林咧，必须要喺成个月里边咧食斋菜，系啦，素呢个 食素 斋戒啊嘛， 成个月 系啦，成个 任何时候 系啦 ，OK。第二咧就系 B 系啦。B 咧就系每成个月里边咧，就由黎明至到日落之前咧，系禁止饮食。 嗯， 黎明到日落之前禁止 系啦。C 咧就系喺回历嘅九月进行。 嗯 ，D 咧就要多施舍。嗱，我个答案系边一个系唔啱？ 咩叫多施舍啊？ 系啦， 我知，黎明嗰个 B 嗰个， 三个都啱，只有一个系 黎明嗰个。 OK。系，即系 重复一次啊！ 好，嗱，重复多一次。 嗯 ，A 咧就系成个月要食斋菜，系啦。B 咧就系由黎明至到日落之前系唔准食嘢。 应该调翻转。 系啦 ，C 咧就系成个回历嘅九月就会进行嘅。 嗯 ，D 咧就系要做多啲施舍，即系做多啲善事。 嗯， 黎明， 嗯， 唔系张学友，系黎明， 系 一定系黎明嗰个。 O K， 好， 因为调翻转嘅，应该系日头食得，一到夜晚就唔食得。 O、okay, K， 好， 即系六点后就唔食得，一收太阳就唔食得。 嗯，你个答案系 B 系咪？ 系 系，跟住另外两位同学，你哋咧， 我觉得应该都系 B 嘅。 你同学， 我记得好似系B。 系啊，我有个犹太朋友，系有个犹太朋友有咩问题啊？ 冇问题，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 但我觉得佢就佢唔会同你做朋友。 唔系，我觉得你冇朋友，系啊，唔系犹唔犹太，你冇朋友。 觉得啫，系啊，好啊 ，B 啊， 我呢条唔答。 可以唔答嘅咩 ？O K 得， 唔啱啊嘛，唔啱啊嘛，系咪？唔啱啊嘛，唔啱啊， 即系有三个都啱噶。 佢哋要食斋咩？ 一定系 B。 O K B 啦咁。 我揀 A， 系啊，一 A 两 B， 一 A 两 B 系有人啱嘅，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一个人啱咗。 吓，我都话我犹太朋友啦， 我都记得好似系， 系啊， 佢哋好长时间唔食得嘅，调翻转 系啦，系日头咧，我哋唔食嘢， 哎呀，信错你， 系啦，夜晚系食得嘢。 夜晚先食得啊，系 啊， 啊，嗯 ，OK， 我记错咗。 啱啊， 校长，如果我多谢点讲啊？我想多谢我犹太朋友。 Sugarin，Sugarin， 你快啲 Sugarin 咩？ 不过呢个系阿拉伯文嚟，不过佢哋都食嘅。 都明嘅， 系啊，我知啊 ，Sugarin， 唔好咁样啦， 多谢，系啦， 好 饮啦， 好 ，OK， 哎呀， 好嘅，好嘅，嗯，估唔到啊 ，A 点解会系 A 嘅？ A， 哦，因為其實咧齋戒咧係 fasting， 唔係 vegetarian 是。係咪？頭先我哋都問咗一句嗬，我就係話係啦，我明明記得嘅就係佢唔係要食齋。係 啦，所以一般人咧成日都話，我守齋戒係咪即係你哋要食齋啊？成日都要食齋啊？唔係，係只不過我哋咧係由日出至到日落，我哋係唔食嘢唔飲水，係啦。同埋我哋要做多啲施捨啊，做多啲善功。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唔食嘢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要感受就係啲餓嘅感覺。 飢餓感覺。 咁當你餓一段咁短時間，你都已經咁辛苦啦，覺得哇好慘喎，我開齋快啲要食嘢啊飲水啦咁。咁其他嘅人其實佢哋可能長年累月都係喺度齋戒緊噶嘛，係咪啊？因為佢哋貧窮冇嘢食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珍惜食物啦，同埋咧即係我哋可以嘅時候都幫助多啲其他嘅人咯。 即係其實佢嘅意義係咁樣。我想問，咁如果係齋月嘅話，係咪真係一個月啊？ 成 為 期一個月。咁所以其中一個答案咧就係回曆九月，咁就係伊斯蘭咧佢有自己曆法嘅，就係回曆嘅九月全個月咧，我哋就要守齋戒啦。 知道，好， 明白， 多謝， 好 ，OK。 跟住第 可怜嘅呢个同学校长， 第四条， 第四 嗱呢个题目咧就同我一阵间首歌都有少少关系嘅，咁所以同宗教冇乜关 嘅，唔紧要啊。 OK， 好啦，嗱呢个咧就系呢条题目系咁嘅，有三个咧读 MBA 课程嘅学生，咁咧教授咧就俾一个题目佢要去解决，咁咧就俾咗把梳佢哋，就叫佢哋咧就去向和尚埋梳。OK， 咁咧就第一个同学咧就只系埋出一把梳，第二个同学咧就埋咗十把梳，第三个同学咧好成功埋咗100把梳。而家就问你啦，点解第三位同学能够咁成功埋出咗咁多把梳 ？OK，A， 因为咧佢教啲和尚利用把梳咧就梳全身梳头吓，咁咧就可以通淋巴。OK。B 就教佢哋我嚟梳脚毛 ，OK。C 就系咧叫佢哋啊，即系啲信众入到庙咧，应该要整整齐齐先好去拜佛。咁所以就想佢哋咧梳好晒啲头发，先至 俾信众梳。 系啦，俾信众梳。D 咧就系送俾啲信众。 D， 咁你觉得系 A、B、C、D？ D for D， 一系 C 啊 D。 系啊，我都觉得系 C 系 C 系 D。 但我唔想跟佢， 我都系 你唔好跟，冇跟。 就算我系啊，我就算错我都唔跟佢。好， 两个 C 你咪 C 人， 两个 C 一个 D， 两个 C 一个 D，OK。 正确答案系 有人啱啦，系咪？ 我知。 就系送俾啲信众啲， 多谢。 啊，点解咧？其实佢咧就系，其实佢好聪明嘅。教授叫佢再解释，佢把梳唔系就咁送俾送进，佢系咧将一个嗰啲嘅。捐款箱即喺度，就叫啲善众咧拜完佛之后咧就捐啲钱，跟住就送翻把梳，把梳上边咧系写住三只字嘅， 祝福你，多谢你，我爱你，三个字嘛，大老婆， 我嗰啲唔讲得嘅， 你嗰啲三个字唔讲得啊？ 三个字啊，我哋平时会唔会讲噶？ 都可以講嘅， 係啊，三，我即係我平時我哋會講嘅， 係咪同個緣字啊，即係緣分個緣有關嘅？ 係咯，祝福你咯， 祝福你咯， 係咯， 祝福你咯， 哦，祝福你哦，明白， 其實係叫做愛善梳。 爱善梳，好啦， 咁佢就卖出咗好多把梳啦。 Very good， 攞嘢。咁啊，校长亦都有首歌曲咧，系送俾啲朋友嘅，有个信息嘅。 演唱， 好。 咁咧，其實咧，好多時我哋都面對好多嘅問題啦，即係覺得好似頭先嗰個咁，以為送梳俾和尚有咩用咧、嗯？其實啊，冇乜意思嘅，做唔到嘅，係咪、嗯？其實好多嘢都係要靠我哋自己去諗好多唔同嘅辦法。 嗯、 啊，即係 impossible， 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即係 I am possible， 係咪？咁、嗯、我哋人生亦都面對好多嘅風風雨雨啊、起跌啦、啊，無論係大人好、青少年好啦嚇，咁、嗯、啊。嚟緊咧，我哋嘅同學仔亦都準備 DSE 啦，咁、 哎、 所以咧，即係可能佢哋喺呢段時候裏面都有好多嘅即係心理上高係啦，壓力啦， 嗯、 或者好擔心啊咁樣啦。咁、 嗯、 其實我而家咧就想送一首歌俾大家，就係、是、Miley Cyrus 嘅，咁咧就係、是、呢首叫 The Cry， 係、 嗯、 啦。咁咧其實佢個歌詞好好嘅，佢裏面咧提到就係、是、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會係遇到好多嘅困難啦，好多嘅挑戰啦，咁佢。讲到就系、是、其中一句佢话 lost with no direction 吓、啊，即系其实我哋一输咗唔知道、哎、我点去啊咁样，系啦冇晒方向、嗯、，my faith is shaking 系啦，咁我即系都唔知道自己要点做啊咁，咁跟住佢啲提到咧就系话其实 it's the climb 吓、啊，即系好多 mountain 都好啦，咁我哋要继续去努力， 嗯、 我哋咧就系、是、I'm not breaking 系，我唔会动摇嘅吓，keep going 咁，我觉得呢啲字眼系好重要啊，即系首歌其实系好多年前我听我系好中意呢首歌，系我系 好 中意，我觉得系对任何人都系一个鼓励嚟嘅，咁、 嗯、 所以我希望呢首歌去送俾我嘅同学仔啦，唔单止系我哋学校，系、 嗯、 所有就系准备 DSE 嘅同学仔、 嗯， 希望佢哋要努力加油，系、 嗯、 啦，唔好咧就系、是。失去咗佢哋嗰個嘅 faith 係啦，佢個方向係啦，佢哋信念啦，係啦。咁啊，另外我哋大人都係啦，即係疫情亦都叫做過咗啦。 係啊， 咁我哋希望我哋即係有新嘅一天係啦。 嗯， 好， 多謝 何華姐，多謝曬。 I'm almost see it,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 Gotta keep my head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I'm facing the chances I'm taking. Sometimes I knock me down, but no, I'm not breaking. I may not know it, but these are the moments that I'm gonna remember most. Yeah, just gotta keep going. 快到中午十二点钟，23度气温，相对湿度78%。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最后一个钟头咧会有车路的士啦。咁今日讲咧自驾游嘅落雨路，咩叫落雨路咧？即系开心同发嬲，点解会有发嬲啊？咁而家听下咧，李丽月嘅即系个人分享就会知道噶啦。今日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东风。明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星期日风势会较大。下个礼拜天有啲唔同噶咯噃，会有两阵嘅骤雨吓。我哋先听听12点新闻财。经同埋交通消息，电话号码18723888，睇点唱啦。 大使松培武喺当地首都地区主流媒体《厄泰华生活》发表署名文章， 批评加拿大一啲政客同媒体近日出于不可告人嘅目的，持续炒作所谓中国驻加领事机构干预加拿大大选等内政，甚至诬称中国喺加拿大搞间谍活动。虽然呢啲完全系子虚乌有嘅无稽之谈，但却严重误导加拿大涉华民意，毒化中加关系气氛，损害中国形象。中方堅決予以反對。松培武又說，長期以來美加等西方國家不斷在台灣涉疆涉港、人權等問題上搞政治操弄，縱容支持反華活動，干擾破壞中國安全穩定，又在其他國家推動顏色革命，甚至明目張膽推翻別國政權，這樣才是不折不扣的干涉內政。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49点，升345点，成交金额6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7点，升1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2，升8.2；百度集团144.6，升19.5；阿里巴巴81.95，升1.45；美团130.3，升4蚊。李宁59.35，跌4.7；盈富基金19.76，升3.3；友邦保险78.15，升1.75；京东集团155蚊，冇升跌；药明生物47.3，跌0.5；中移动65.8，升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29。瑞士法郎8.467，澳元5.263，加元5.734，新西兰元4.894，欧元系8.3522，每百日元对港元5.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22点，升211点。港金报1806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31美元，卖出19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啊。咁由于系有道路工程啦，近住奥运站一段，咁而家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兴华街西。咁另外咧，都系有工程影响到挤塞噶，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啊，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啦。慢线封闭，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龙尾排到去中华圣母堂对出。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本来自驾游就系开心 嘅， 但系都会遇到有一啲令到你好嬲咯。 冇错，硬系有啲位置会啊 ，kick 一 kick 自己咁样。 不过咧，嗱路之前不如讲落啦。嗱，其实咧我好多年之前咧去布吉岛咧，我之前未试过噶。咁去布吉岛咧，喺嗰个地方见到咧，嗱嗰阵时就系、是，即系我收尾再见又唔系啦，系咩咧？就话、是、路上边沿住条路咧，好多嗰啲租车嘅档啊，嗱档意思即系佢唔系一个铺头嚟嘅，佢系摆晒喺度嘅，即系好吸睛嘅，知唔知啊？即系你眼睛忍唔住望，而佢嗰啲多数系 Jeep 嚟嘅，而佢啲 Jeep 咧系交多改装啊，有啲系开顶嘅 Jeep 啊， 系开晒篷啊， 即系你个女朋友着晒比基尼啊， 冇错，成个 holiday mood 出晒嚟， 好和谐啊，即系同个海滩啊，同呢一个嘅地方好和谐，咁你就好想，不如试下啦。其实我之前我唔系好敢嘅，第一唔熟嗰啲交通规则啦，嗱去到又唔知道即系啲路点行咧，咁但系见到嗰啲 Jeep 就租咗嚟揸，咁我布吉岛咧就有一个好愉快嘅叫驾驶经验。嗰阵时我第一次，嗱，譬如举个例咧，你买嘢 shopping 可以将啲嘢掉晒上车，跟住咧又揸埋翻酒店，酒店咧又可以泊，因为你住客啊嘛，佢有个停车场任你泊，泊完之后揈下揈下行翻上去瞓觉，哇，真系觉得太正啦！唯一就系试过后来有一次咧就泊一啲叫标位，咁我见埋，哎有标位咪泊咯，点知俾人锁咗架车，咁啊唔识泰文，原来佢话咧唔知几多点之后咧就唔泊得噶啦，咁要去警局交完嗰个泊车个叫锁车费，咁先开翻。不过都系一个小风波咯，就唔系好影响嘅，即系觉得学多样嘢咯，只系咁讲。 好啦，讲你话自驾游嘅话咧，我谂相信好多嘅港人咧，而家都好中意嘅，就系喺唔同嘅地方度旅行咧，都会喜欢就系租架车，系咪？嗱，我都记得我哋嘅车路的士咧喺较早之前曾经咧，你又教过我哋嘅，就系、是、自驾游嘅时候咧，要注意嘅有好多嘅就系 事项啊， 冇错，好多嘅事项啦。你知唔知我已经做足啦？ 咁犀利！ 当我攞车嘅时候嘅话咧，我想起你，我第一时间想起你，跟住我个男朋友都喺度赞我，佢就系好醒，因为你教我嘅就系话，避免有啲乜嘢事要同佢拗嘅时候嘅话咧，一攞车第一时间就系乜嘢啊？ 影片， 拍影片，拍影片，跟住咧连嗰一位嘅攞车嗰样，我觉得啊叻，佢话你叻咁样啦，我都估唔到嘅就系，如果我所有嘅嘢我都做足晒嘅时候嘅话，但系我都系发都系有事件嘅。好啦，咁系咁以讲一讲个背景啦，就我啱啱去完嗰、那个。日本之旅啦，咁因为我要喺京都嗰度咧，就系租咗架车，咁跟住我哋就会去呢个高山市嗰度玩咧，就租咗三日嘅。我哋喺京都嗰度攞车，跟住就会系完咗三日之后嘅咧，就要去呢一个嘅关西机场嗰度咧还车。所以佢已经讲好晒噶啦，攞车嘅时候嘅话，亦都有遵照嘅就阿朝朝教我哋嘅，就系咧成架车揼揼框啊，乜嘢都影晒。咁我哋就知道嘅就系真系交车嘅时候系咩都冇嘅， 冇错， 花痕啊咩都冇嘅。好啦，到我哋交车嘅时候嘅话咧，路就嚟啦，落嘅当然冇嘢啦，揸车。开心啦，仲有就系有少少雪嘅话，我哋都租咗嘅就系有雪胎嘅咁样啦，所以揸车其实完全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到交车嘅时候咧，就有啲唔系好开心嘅事件，因为我哋要去呢一个嘅机场度交车啦，已经开始就黄昏嘅啦，已经系黑噶啦。佢一嚟到嘅时候嘅话咧，佢就用一个电筒去照匀成架车，咁就系喺我哋嗰个车嗰个后边咧，嗰个行李箱系咪要揭开嚟去摆嘢嘅嗰个位嗰度咧，真系唔知点解有嗰个白点，我哋嗰个车咧系蓝色嘅，咁嗰个白点嘅话咧，你系似咩咧？甩咗油， 有冇用手捽下佢啊？摸过佢， 有。 系甩， 系真系甩咗油， 甩咗油嘅，佢甩咗油啫。 可能石仔弹到佢，因为好容易发生。 一定啦，因为我哋揸 highway 噶嘛，系啊，咁所以嘅就系话，跟住佢就同我哋讲，我就话哦，冇办法啦，你要赔。 哦。有冇讲话要赔几多钱咧？ 冇错，咁跟住咧就要入到去嗰个租车公司嗰度啦，跟住同佢倾啦。咁跟住佢同我讲嘅就系话咧，因为咧我哋落地嘅时候，我哋喺京都其实本身亦都买咗嘅就系当地嘅一个汽车嘅保险嘅。 呢、這个好紧要啊！ 好紧要系咪？我哋都买咗。咁但系竟然嘅就去到交车嘅时候，佢先同我哋讲嘅就系话唔好意思，如果你系要去 claim 喺当地落地嘅时候买嘅嗰个保险嘅话，你必须要揸翻呢一架车去翻京都你攞车嗰个位置嗰度， 去翻个起点。 仲要报警，报完警之后嘅话，有晒所有嘅 documents 咧，我哋先至可以 claim 在地买嘅嗰个保险俾你。但系个问题系在于，我哋点解要喺关西个airport 嗰度去还车？系因为我哋就谂住系啊，我哋走啦。点 会飞翻去？点会走翻去嗰度？ 我唔 会 再揸车， 唔会噶啦嘛。佢亦都知道，其实基本上我系做唔到呢一件事嘅。咁、到最后尾嘅时候， 好多游客都系行呢条路线噶嘛，佢知噶嘛。 系咯，咁跟住到拗到，即系牙血都出埋啦。咁同埋我哋亦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好可能嘅就系我哋如果系喺我哋揸车翻嚟嘅时候，接近喺机场嘅时候，我哋先至 high 到呢一点啊。咁我哋。 點知我哋點會去京都嗰度再去報警咧？咁即係總之我哋我唔知道幾時喺度啦。好啦，咁到最後邊就話冇辦法，如果係嘅話，你一定要俾咗錢先咁咯。咁我哋亦都因為要趕飛機，咁所以你冇得拗噶啦。但係好彩一樣嘢嘅就係我哋知道我哋出門嘅時候嘅話咧，我哋喺香港度買保險，咁啊應該都有得保嘅。咁所以我哋啊冇辦法啦，因為真係要趕飛機。咁我就最後尾嘅時候咧就保咗一個咁樣嘅白色嘅點嘅話，都最後尾嘅就係俾佢罰咗我哋成4000港幣。 但4000港幣其實好犀利， 可以成條賓巴噴翻，可以成條賓巴噴翻， 甚至可能買過一條翻嚟噴。 其實咧，我想聽 Sarah 講完咧，我覺得都幾屈夾嘅，即係有少少夾硬嚟嘅。第一，如果車裏邊有啲細點啊、細花痕。明顯地唔係撞過，只係啲石仔彈咧，係唔應該計數。 啱啊，冇錯，因為我哋講真喺香港日日揸車嘅話， 不受控制噶嘛。 你彈到石仔係基本上會發生嘅嘢嚟㗎啦， 一定發生。 係啊，所以如果話租車係用呢一個原因去要罰錢嘅話，其實 要罰咁多喎、啊。你唔係罰幾百蚊喎、啊，係咪？我記得我講過噶，問過啲租車公司職員，因為我又好似驗屍咁啊嘛，我唔單止影添啊，我影完之後咧，如果真係有啲花嘅咧，我會 mark 低個合約度，嗱喺邊個位有一個花痕，大概幾着，我寫埋添。咁佢就唔需要太担心，除非你真係撞粒过或者有啲好明显嘅伤痕。如果唔係佢我哋租车公司唔会即係样样嘢都 claim， 如果唔係冇人嚟租㗎啦。 冇错，所以呢其实我可能上一次都会有提过㗎、我哋喺每一个地方租车之前真係唔好大安主义、我哋必须要去睇返嗰一间公司个名喺当地个信誉系点样嘅、因为唔好相信话譬如一个集团全球都有嘅呢一个集团所有国家嘅租车公司一定 係好得住。 其实真系唔系。咁、所以你就要睇翻， 或者同一间租车公司喺唔同嘅地方， 都可能 都會有 因为唔同人营运嘅， 做人嘅态度唔同， 系啦，所以必须要系去查翻就系、是，喂呢一、這个牌子嘅租车公司系当地信誉得唔得先？定系谋人子嚟嘅入队必定会 你觉得系咪谋人子先？你听完之后， 直头系 谋到不得了啦！ 因为讲真，嗰个4000蚊系喺香港你买翻一条宾巴再喷，都系差唔多价钱嘅啫， 系啊。咁就係呢一間就是 O 字頭嘅租車公司，佢真係令到我又好開心嘅，就係天堂跌咗落地獄咯。咁我又覺得咁嘅，好彩我真係要已經坐飛機翻香港啦。如果係喺我自己咗可能中途你突然間發生啲咁嘅事嘅話，我覺得係會好影響我去旅遊嘅樂趣。 甚至乎你可能你會改變埋你條路線，你真係會諗翻轉頭去起點嗰度再報警啊，嘥時間去做呢啲嘢。 但係我亦都覺得嘅就係佢同我喺度拗嘅時候，佢就話：，你揸翻去京都嗰度，即、就、係、是、你喺嗰度交車咯。咁樣我你知道我係唔得啊嘛。系咪你俾一个咁样嘅方法我，咁我知我系做唔到嘅话，咁我唯有嘅就系、是、我就系俾钱嘅啫嘛。咁我好彩嘅就系我翻到嚟香港咧，我觉得我想讲一讲嘅就系、是、香港嘅保险系非常之好嘅。基本上嘅就系我朝头早同佢去讲呢一件事嘅话，晏昼已经批咗啦。佢话唔使担心，李小姐，我哋全部保翻晒俾你。香港嘅保险真系非常好， 即 系 狗你都唔使俾啦。 系啊，我就系买呢个旅游保险啫。系啊，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即系今次呢一个系一个我谂嚟紧有好多嘅朋友佢哋可能都會去自駕遊，所以我都係值得再喺車路的士嗰度再提一提大家咯。 所以啱啱咪鋭講到香港呢份保險咧，其實好緊要啊。大家買呢份保險嘅時候，記住睇清楚佢會唔會包你，譬如自駕遊嗰架車嘅損傷。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嘅，其實你可以留意翻佢條款咧，佢會包翻你哋嗰啲車嘅損傷嘅墊底費。咁通常咧係有一個金額佢會列明咗嘅，由5000蚊至15000蚊左右，係喺呢個範圍裏邊噶啦。咁樣佢係包乜嘢咧？就係、譬如你喺外國嗰部車真係受到損傷嘅時候，你要 claim 保險又好，或者好似鋭鋭嘅情況咧，真係明碼實價俾佢罰咗錢嘅有單嘅話，咁其實你可以拎翻嚟同香港呢份保險去 claim 翻嗰邊嘅損失嘅，但係要強調。你在当地租嗰部车，你必须系要买保险嘅。如果你系喺嗰边系冇买到保险嘅话咧，咁就真系国安天命嘅。 即系因为我哋买咗， 因 为 你哋买 咗 保 险， 大前提因为你系有买到保险嘅，咁所以你香港嗰份保险先至会包翻你之前嗰个损失咯，叫做。 即是如果系嘅话，我要买旅游保险之外嘅话，我自驾游喺当 地 就一定都要再买埋个保险。嗰度唔貴㗎， 係啊，唔貴 㗎， 所以嗰嚿錢其實好平，一定要買，因為講緊係可能幾百蚊，但佢係包你全程。但係啦，當然你如果撞到啊，有啲咩損傷嘅時候，佢哋一個叫墊底費嘅嘢。咁、其實香港嗰份保險就係愛嚟補翻你呢一樣嘢嘅，係、啦。咁所以千祈唔好承受個風險，就係話，我 覺得對自己的駕駛技術很有信心，我喺外國不需要呢份保險，好錯嘅決定嚟㗎。因為譬如鋭鋭咁樣一粒蛋花咗嘅已經4000蚊啦。咁如果假設真係撞到咧，咁係 四萬錢，四萬嘅四萬。但我想問遲少，其實成件事咧，而家佢真係叫過咗啦咁樣。但係如果我哋作為駕駛者，我哋租嗰架車，有咩辦法可以避免咧？例如話佢哋當日落咗車唔交車之前，乜電筒自己照一框。得唔得咧？望咗先得唔得咧？ 其实我自己交车之前，我会噶、 嗯， 我真系会做足咗呢一样嘢，起码我自己有个心理准备。喂，中途我会唔会有啲咩整花人哋啊？我自己打咗个底先。 嗯、 因为讲真啦，好多时候你去还车嘅时候，你唔系真系俾条锁匙佢架车喺自己隔篱噶。你通常系将架车泊咗喺个机场嗰个停车场嘅某一个位， 冇错， 再行翻去。交嗰条锁匙， 系啊， 咁其实中途发生啲咩嘅时候，我真系唔知噶、 嗯， 会唔会啱啱有另一个游客推住架车仔铲咗埋嚟撞花咗咧？咁、嗯、但我摆低架车嘅时候冇问题噶嘛、 嗯， 所以我自己都系噶，我交车之前我都会影嗰一个圈， 嗯、 起码自己有一条片喺手上面，可以知道发生咗咩事咯。 同埋咧，人哋话咧有啲嘅行为咧，或者有啲活动，最好唔好用你嘅租翻嚟嘅车，例如话沙滩，因为咧嗰啲碌一有沙或者咩咧，佢就会洗车费咧都好。金嘅，或者听闻咧，如果你有啲喺车里边食过烟啦，有咩味道，即系会留下味道，譬如嗰啲榴莲咁样，都系会有事嘅，系嘛？ 诶，系啊，所以一定系要啲条款里边好小心嘅。但系呢啲条款咧，攞咗嗰句，佢几板纸嘅，三四板纸， 睇唔晒嘅， 你绝对睇唔到。 头先我讲嗰啲活动系真系唔好噶嘛？ 系啊，真系唔好，唔好，因为系大部分，我谂差唔多近乎所有嘅租车公司都系讲到明噶，你架车里边系绝对唔可以食烟嘅。你如果食咗烟，俾佢闻得到，已经系罚。款嚟噶啦， 同埋條數又係任佢噏嘅， 任佢噏嘅，因為佢係講個清理費，你真係唔知幾多嘅。譬如我自己咁樣啦，我都有一次我係因為睇唔切嗰啲條款而中咗招嘅。 哎呀，喺邊度啊？ 其實就喺愛爾蘭。咁發生咗咩事咧？其實愛爾蘭佢只一個好大嘅島喺英國隔離啦。咁有分南北愛爾蘭噶嘛？但大家知唔知道原來北愛爾蘭係屬於英國？統治嘅地方嚟，佢唔係屬於自己愛爾蘭嘅，係屬於英國。咁我嗰次我揸，咁我哋就環島遊啦。 即係屬於佢嘅英國境內。 係啦，屬於英國境內嘅。咁我哋嗰次係揸嗰架車，咁其實環島遊嚟嘅，差唔多一個禮拜，我哋真係去暈咗成個愛爾蘭，應該睇嘅睇曬，好震撼，好靚， 好靚，你俾我睇， 絕對值得推介。佢誇張過可能魔界嗰啲景啊，仲絕對靚過。而且唔係話你去到嗰笪地方先至咁靚，沿路任何地方，你停低部車落地影已經係。譬如我俾阿鋭鋭睇嗰張相，純粹真係揸車經過，都唔知邊度嚟，我落地影就係嗰啲相嚟，已經咁靚。 我信有啲地方 係 真係咁。 好犀利。咁但係發生咗咩事咧？我哋好開心，一路成個島行一個圈啦。咁其實去到北愛爾蘭，所謂入翻英國境內嘅時候。真係唔知㗎，佢純粹一街之隔、海關啊，乜都冇、可能有啲牌仔話、我哋已經呢一度過 咗 英國，點知原來嗰啲車全部有曬違證追蹤嘅，跟住佢就話啦，我哋中途咧，因為我哋部車入咗英國境內，離咗境啊，佢係真係講離咗境，跟住我哋個罰款就好犀利啦，佢就喺我哋罰講緊係我哋離境個範圍，佢仲要 GPS 睇得到啊，我哋行咗大約幾多公里，係斷公里收費嘅，哇！嗰條 單 好多千蚊啊，講緊係差唔多我哋租車價錢嘅一半咁滯嘅，好離譜嘅。咁當時咧嗰條隱藏條款嘅時候，其實講真，去得愛爾蘭，佢預我哋租車都係咁樣行嘅啦。係 啊， 攞車嘅時候佢絕口不提嘅，佢絕口不提我哋嗱，千祈唔好揸入去英國範圍，如果唔係我哋要計錢，冇提過嘅喎，由得我哋行。 等於我一樣啊，佢話俾我聽有啲咩事嘅話，其實你要報警，佢從來冇同我提過㗎、我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嘢要做， 幾重要嘅嘢嚟㗎。咁所以我哋咧。永遠都係啦。去嗰笪地方之前，真係睇多少少 research， 睇下大家有冇前人嘅經驗可以分享得到啊。人哋中過伏嘅會係啲咩位置啊？譬如愛爾蘭，你真係唔好揸上北愛爾蘭嗰邊，因為個名都係北愛爾蘭，但係已經係要收錢，都係愛爾蘭裏邊嚟噶，冇過關嘅。我要強調， 冇得拗，因為佢揸個條文同你講，係咪？即係已經係法律條文。 係啊，佢直頭真係佢一。揭佢已經係 contract 嘅第幾頁，佢一圈就係佢知道喺邊一度嚟嘅， 因為我 好清晰嘅。 你都唔係第一個， 我唔係第一個嚟嘅。我上網一睇嘅時候，原來嗰間公司好多人就係話，大家小心唔好揸上北愛爾蘭，要額外收費。我就係嗰次又係冇 research 到啦。所以是有呢啲伏位啦，叫做 係啦、但係會唔會咁樣會醒啲嘅咧？即係可能會兩次之後，我 話 你 錯一字咗啦，我哋已經 係冇錯冇錯，大家都變曬草蜢， 冇錯， 多多少少影響心情，的確係嘅。 哎呀，係 系啊，一个分享啦，同大家，因为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我哋嗰日都讲咗少少啦，咁跟住咧都有好多我哋啲同事，佢就话你真要讲啊，因为我尤其是特别系日本咧，有好多朋友系好中意嘅，就系真系会喺嗰度会租车， 冇错。 咁所以其实都系提醒少少，即系大家都系要注意啦，即系我谂都系嗰啲细节系喺魔鬼在细节嘅地方咯。 有时间继续睇， 其实系咪都系睇翻嗰啲公司有冇口嗰啲评语啊，或者咩系 网上评语其实好多嘅。原来我之前都唔觉得，你只要去翻嗰个地方，去嗰间公司嘅，譬如 Facebook 咁样睇啊，已经好多留言噶啦。你睇下有冇啲系好唔寻常嘅留言咯，系啦。呢样嘢原来好容易睇得到噶啦。 咁如果就系有啲人有讲过噶，就如果你系租一啲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嗰啲大牌子嘅，就本身譬如可能系嗰啲嗰个车嗰个牌子嘅嗰啲咁嘅大公司，会唔会好啲咧？ 会好好多，会好好多。譬如澳洲有一间佢专系租日本车嘅 TCL 嗰个，咁其实嗰一间咧个信誉。好好嗱，你虽然你嗰个行程你唔系豪华级别嘅享受啊，但系嗰架车可以信得过，你过后冇手尾跟，其实一个开心嘅旅行 已经足够啦。 冇错，好啦，咁啊，剩翻自己少少嘅时间嘅话咧，我谂呢个时间咧要多谢阿潮潮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就系点唱嘅，俾时间你。 借大家少少时间啦，咁其实咧今个礼拜同上个礼拜咧就系我爸爸妈妈佢哋嘅生日啦。咁首先佢哋讲声生日快乐啦，咁佢哋真系含辛茹苦啦，当年环境唔系好好嘅时候都俾最好嘅我同埋我细佬啦，咁养到我哋牙尖嘴利啦，顶心撑啦，但系咧。其实我哋都真系几爱你哋嘅，咁爱你爱你哦，咁所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最紧要成日都开开心心，听多啲风骚就开心噶啦。 啊，好嘢，多谢潮潮，咁一阵间有只歌咧，潮潮拣咗送俾爹哋嘅， 系啦，爹哋妈咪嘅，系啦， 咁同埋呢啲送埋俾所有听紧嘅爹哋妈咪， 冇错，所有生日嘅朋友都系， 冇错，已经系三月啦嘛， 冇错，三月之星嚟噶， 好嘅， 你今个月加用俾阿细伯， 跨年咩？我个招俾咗啦，佢好开心。 好啦，再一次多谢，好，车路达迟少， 多谢大家，再见，拜拜。 好，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特首顾问团成员名单，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并委任三十四名成员。顾问团首届任期即时生效，至2025年6月30日。三十四人分为三个组别，其中在经济高质量与持续发展组别，成员包括长和主席李泽钜、全国政协常委兼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港铁前主席马时亨等。在创新与创业组别，有科大校长叶玉如、大律师工会前主席谭允之、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等。在区域与环球协作组别，成员有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志思、渣打银行亚洲区行政总裁洪佩正等。顾问团会就香港的策略性发展为行政长官提供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顾问团成员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和卓越的领袖，部分是国际间享负盛名的学者和专家，绝对适合就香港长远的策略性发展提供精辟见解和睿智的建议。在区域与环球协作组别，成员有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志思、渣打银行亚洲区行政总裁洪丕正等。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国务院港澳办基础上组建中央港澳办，作为中央办事机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港澳工作提升至党中央直接负责和管理，可以形容为港澳办升格，部分问题将会更容易顺利得到解决或者支持。 谭耀宗认同港澳办会有如部分内地部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设置，但是不认为港澳地位因而被淡化。政府修例建议规范海外律师以专案认许方式来港参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诉讼，包括引入由行政长官决定的甄别和认定程序，亦会有复核机制。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建议以逐案处理而非一刀切的方式处理相关申请，新机制亦只适用于修例后提出的专案认许申请。大律师公会欢迎以逐案处理的方式审批申请，但有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就认为一刀切禁止海外律师来港参与国安案件更为适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59点，升355点，成交金额6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了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7点，升140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44.6升8.6，百度集團144.7升19.6，阿里巴巴82元升0.5，美團130.5升4.2，李寧59.6跌了4.45，盈富基金19.75升3.2，友邦保險78.2升0.8，京東集團155元無升跌，藥明生物47.3跌0.5，中移動65.7升1.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3.28，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9，人民幣6.867，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65，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17325点，升315点。港金报1806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7美元，卖出192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街安俊豪， 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睇下啦。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69。 哇！ 一啲都唔似啊！你 係啊，好似39咁。 係69歲，真係好後生，係 啊， 係啊， 多謝 小朋友嚟㗎咋。 係咯，笑得又甜， 最緊要身體健康。 好甜啊！我覺得陳太， 大家都係咁話啦。 係有啲少女嘅。 阿媽小強點解笑得咁開心嘅你？ 因為你開心， 你把聲啊嘛。 最緊要係你開心，同埋你把聲令到佢好冧。 係啊，好甜啊！ 多謝曬喎。 哎呀，真系啊！下次请你饮茶。 哇，多谢。 系。 2月28号系我个细孙生日， 系保足翻佢， 保足好。 咁咧，5月12号系我个第二个孙生日，5月13号系我个大孙生日。 哇， 有 孙啊！ 4月28号咧系我老公生日。 哇。个个月都有人生日，3月、4月、5月都有人生日嚟， 系啊， 开心 开心啊，出去食饭， 个个月都切蛋糕。 今晚去边度庆祝啊？ 系咯， 同啲女婿出去食饭咯。 哇，同啲女婿 真系好 几乖， 好开心啊！食乜嘢啊？今晚？暴飞定乜嘢啊？ 关你咩事啊？唔好睇佢啫。 问下啫， 佢带我去边度，咪食边度咯。 哇，好 嘅。哎呀，真系好。 最紧要佢带到我去出去食乜嘢就食乜嘢。 佢曾经带过你去食啲咩嘢庆祝生日啊？陈太 食暴飞啦。 正。 最好啦， 我餐啦，嗰啲咯， 系 啊，最好啊！你中意食咩你自己 拣， 咪系咯， 食几多又自己拣， 系啊， 食得开心啲吓。 我冇所谓噶，佢哋带我去边度就边度噶啦，我好开通，我好开通嘅。 系啊，你个人系咁样先至开心啊嘛， 听到把声都知系好开心嘅人。 好啦，咁啊祝你咧就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 最紧要开心， 系啊，开心心啦， 好 唔好？ 点埋俾我三个女仔听啦。 好啦， 基于咁话， 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 拜 拜， 多谢 晒。另外要代读嘅就系有一个咧，今日咧就系嘉碧啦，同埋咧嘉碧，同埋咧就系阿启文嘅结婚大喜日子啊！ 恭喜恭喜啊！ 一班咧就系启文嘅中学咧，就会祝咧新人咧相亲相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有三个字，今晚见，我唔知咩意思。咁啊，另外仲有啦，系啦，仲有个就系个世交嘅好朋友咧，就下星期二咧，3月21号咧就系结婚嘅，就系有呢个嘉莹同埋阿俊啊，亦都系祝咧一对新人咧开开心心，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同样都系 早生贵子， 恭喜 生女系乜嘢啊？ 添后 冇错。 另外咧，阿静咧就系话咧，我第一次喺电台节目点唱，想同我朋友讲声生日快乐。呢个朋友叫靓女 Mandy 啊，祝佢3月22号生日嘅，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越嚟越靓女。 亦都喺呢一度顺带嘅，就系会系预祝咧喺3月尾会生日嘅马家姐。 哎呀，多谢啊！ 马家姐你好， 生日快乐， 马家姐越嚟越 减肥成功，身材越嚟越葫芦。哇 变得葫芦女郎。有呢一首叫，咁但系佢叉叉叉喎。 系啊，啱啊，所以我咪就系专登嘅咯，因为系叉叉叉，而家就系好叉。 前啲叉叉叉， 唔系咁讲啦。 好啦，有叶倩文嘅呢一首叉叉叉。 我 市民嘅呢首叉叉叉，仲有十分钟就一点钟听嘅风骚爆人啊！系啊，因为差唔多一点啦嘛。 系啊， 好啦， 而 家听 叉啊嘛。 另外一位李小姐 ，Miss Lee，Miss Lee 小姐，你好 ，Miss Lee 你好嘛？ 你听唔听到？ 听到啊！你认唔认到我把声啊？ 系 啊， 李丽蕊同埋马小强， 你 好 啊 ，Miss Lee 你 好，你 好啊， 今日有咩点唱啊？ 阿李丽蕊，我同你嘅名争一个字嘅啫。 李 丽 咩啊？你系我估李丽珍。 李丽霞 吓咩话？ 边争边个字啊？ 唔会系个蕊啦，唔会撞个蕊，我估系咪都系李丽啊？ 系啊， 系嘛？李丽李丽 李丽玲 李丽 唔系啊，我得两个字。 哦，即系你乜嘢咁样？李丽啊，就叫 李 丽 啊， 我哋就叫李丽啊。 阿丽丽啊， 李丽 咯。 哦，几好喎！ 我好中意啲名两个字， 我都系， 其实我都好型噶。 咁不如你叫马强咯。 搵搵我妈先得，要去啲海嗰啲水上人咧，好中意单字噶嘛。 哦，系咩？我真系唔 知 喎。 咁你啲诶，你姊妹叫咩名啊？叫咩名啊？ 系啊， 你叫李丽啦，跟住咧， 李强。 系啊，全部都单字嘅，我哋。 我知就 系 话叫咗咩名咯，讲唔讲得 你咩啊？ 一个叫阿全啦， 李全， 一个叫阿华啦，一个叫阿开啦，一个叫阿妹啦， 咁多噶，哇！ 水上人好多噶，帮手做嘢。 我唔知啊，原来佢哋好多个单字咯， 我 知道有啲字佢哋会用嘅。 系啊， 而家上晒岸啦， 先啦，我老公琴日登录啊嘛。 啊，唔好意思啊， 岔开晒话题啦。 sorry， 唔好意思， 先啦，讲埋我叫咩名 啊？ 你老公紧要字， 我多啫，系啊。 咁你咩牌啊？ 咩牌啊？ 马太 同 马小强 一样， 不 过 马太 啊，你系福音， 几开心 系啊，系咪好开心啊？咁有冇有冇？如果系六十大寿， 系啊，去边度食 大饺啊？ 有冇大搞啊？ 啲老人家话唔好做新力做旧力，我哋旧力做咗，不过琴日都照食饭，再食 咯，梗系食啦， 开心啊！ 即系总之要庆祝咯， 系啊， 因为六十岁好，系啊， 跟住食我同啲牛友寿啊，同佢食烧牛肉咯。 啲牛有心， 烧牛肉， 我家嘢叫做同啲牛有心， 系啊，马家同牛唔啱噶啦嘛，系咪先？ 你咪食草嘅咩？你屋企马食草噶嘛？ 嗱，你唔可以咁话李小姐啊！ 我 嬲啊！ 我话佢老公 都唔玩得，啲油 池 嚟， 食牛唔知点解啊？得啲 佢中意啦， 中意啦， 牛气冲天啊嘛，系啊， 练多几只佛经都唔掂啊！ 唔好咁心火食， 唔好咁，唔 好 咁， 笑翻， 有咩同佢讲？有咩同佢讲？ 啊，梗系话希望身体健康啦， 梗啦， 即系老婆多啲啦吓， 俾多啲家用， 系， 佢成日俾我噶啦，我 哇，成日俾好正， 我成日俾你，哦，因为你恶咋，唔会嘅， 我系好恶噶， 我唔信，我唔， 因为佢锡你啫，系嘛， 即系你两日发一次嬲，佢就两日俾一次家用，你唔煮饭俾佢食，哎呀。 我煮饭俾佢食噶， 我有煮饭俾佢食咁样，不过冇送啫。 唔系啊， 唔系喎， 未到六十岁唔好俾佢食。 唔系啊，李小姐，你可以落街买嘅啫嘛，买快餐店。 唔好俾饭佢食啦，够六十岁就 系啊，系够六十岁啦， 买个两餸饭俾佢咯，做咩啊？ 好啦， 后尾一个餸。 系因为阿梁继章，梁继章，我想问一样嘢，你月尾咧会唔会整个特辑？关于张国荣噶？ 啊，好啊， 系啊，四月二十周年啊。 好啊， 系啊， 二十年， 多谢建议， 中意佢噶嘛， 系啊。 咁于是你拣咩歌啦？系咪？ 啊，我上个礼拜打嚟想同你讲嘅，不过上个礼拜冇接啫嘛。 唔紧要，今日接咗一样得，好唔好？ 系啊系啊，好啊，唔 该晒 你啊， 好 啦， 客气啦， 送俾你老公嘅呢一个 HGO， 送埋俾你，送俾所有 Leslie 嘅 fans， 多谢你哋。 汤蜜桃，他一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呼叫 HG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面，我便轻跳。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跳，教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G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面，我便轻跳。HG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而家翻咗晏仔一點， 我變輕跳 嚟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靜十秒？ 好啦，各位朋友 ，enjoy 你嘅 weekend 啦，星期六日玩得開心啲。今日嘅節目已經送曬俾大家， 哇！星期五啦， 耶！ 哇！ 玩到 癲咯，我啲繩甩曬啦， 我知啊， 衫都甩埋啦。下個禮拜一十點再見大家。多谢，拜拜， 拜拜， 拜拜。有笑牙，悲欢我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开神探。 云雾里绑起双脚跳啦，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界。 有笑。